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29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呈现了贺信。信里指出，全体旅华朝鲜人都隆重纪念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一周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肩负祖国革命和民族的命运，为了贯彻两位伟大领袖的高贵遗训，就日以继夜不断进行造福人民的急行军，在祖国大地上带来了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鼎盛期。由于有金正恩元帅在，如今我们祖国成为一个天天都有人民的幸福变为现实的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堡垒，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敢想象的一心团结的政治思想强国，任何一个凶恶的敌人都不敢侵犯的威力强大的友合国和火箭盟主国，向世界彰显其威仪，并捍卫民族尊严和命运，维护朝鲜半岛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祖国人民积极拥护金正恩元帅的先进革命领导，向着万里马先驱大会奋勇前进。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和全体旅华朝鲜人要坚持和祖国人民同心协力，采取统一步调，大力展开庄严的总进军。信里最后指出，衷心祝愿我们朝鲜民族的最高领导者、旅华同胞和蔼可亲的慈父、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安康。